对，你长盘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儿大哥长枪来刺怀，儿不断剑下他命赴阳台，儿三哥骂他日你快，徒弟儿怕的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归来，唯有儿我的把情心开，小法为三尺家在舞台，二路的镇守三关为元帅，醉过贪而七弟他背叛五九，绑在芭蕉树上乱箭，臣死无葬埋，将士说 亲

两泪汪汪，口口声声哭的是 一字兵 鞭母是热浪， 西皇兄年纪迈，难把国丈冠冕来，叫一声定不是郎，你抱太子甘露为上，你的名儿晚不扬， 下得堂一堂，不难忘难忘，尽情去送村上一将， 一将倒比一将强。 后来老太子登龙会场， 打那亚父李光斩首在法场。 此时前朝的忠臣亮枪， 一个忠良又有下场。 有下场来无下场，且听哀家说过地方，心里里有一个。孤零泪声，孩子他的名儿王姑娘， 龙思想唱的江郎， 葫芦平阳江门山上， 到头来想一想， 谁是忠良，哪个是奸当， 忠良本是徐阳江，奸臣就是我父你娘，而且不把国来当哀家鬼子，在朝阳 平平无常，老娘不把来了中枪儿郎。 平时娘的半边刀，不由哀家最美少，孩子富裕孝节

兵巧计到如今连轮他手不行开眼面对公孙众人笑脸来语是听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情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搜姑救姑》，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